恢复术是单位时间内跳血的恢复方式，每一跳的恢复量本就不大，军末效这种惨淡的治疗配置下，每一跳更是惨淡。事实上跳了几下后，也基本还在加试这些强力角色一击的杀伤范围内，只是这一跳一跳的，对于加试选手的心理实在是一种折磨。更要命的是，星心的牧师想必马上就要到阵了，虽然那牧师的技术并不高端，但在这种场面下还是足够成为胜负手了。萧时钦突然有点懊恼，早知道刚刚击杀完小枪以后顺势朝那个方向的换人区拦截，没准正好就可以截杀到对方的牧师了，纠缠于韩嫣柔结果竟是这么个结果，这实在是有些难堪呐。但是比赛已经打到这份上，再后悔也无用，韩嫣柔依旧将是他们接下来必须要击杀的目标，抢在对方治疗到阵之前。萧时钦频道里言简意赅的几个部署，孙翔和邱飞的双战法组合直接朝星心四人阵突破，方才他们围困唐柔的韩嫣柔结果被星心打了个里应外合，而这一次星心围了王泽的火柴，该轮到他们里应外合了。王泽毕竟是新加入战斗，火柴状态饱满，暂时被星心抓来围住也没有太慌乱。这一次加试的救援也来得很快，一叶知秋战斗格式猛扑过来，也不急救火柴，目标依然是韩嫣柔。只有一层血皮的韩嫣柔能活到现在已经可以说是神迹了，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过分注重保护这样一个角色，事实上将让全队变得十分被动。但问题是星心一直以来并没有这样做，20%生命的韩嫣柔在冲杀，只剩最后一滴血时的韩嫣柔还和君莫笑配合着给战斗格式全吃了一记伏龙翔天。韩嫣柔的存在赫然成了对加试战队战术上的牵制，他就好像是一个诱饵，牵动着加试的意图，非但没有成为负担，反倒是极其有效率地运用着他在场上的每一分每一秒。这个问题萧时钦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加试再度调整，并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到韩嫣柔身上，孙翔邱飞二人组朝星星阵容发起冲击，萧时钦的生灵灭却从另一方向迂回走位。这是想干嘛？潘林和李一博互望了一眼，一时搞不明白，不敢出言。萧时钦在频道里做出部署的时候并没有交代他要做什么。生灵灭赶路赶的那叫一个风风火火，争分夺秒，一边赶着一边还时时注意着星星的动向，在发现完全没有人理会他时，生灵灭的举动似乎有了一些犹豫。而到了此刻，所有人终于看出萧时钦的意图，看明他的意图后，所有人都禁不住想起多年以前流行过的一句歌词儿：“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是的，萧时钦的生灵灭此时是去拦截星星即将入替的牧师去了，但问题是，他走错方向了。观众因为有上帝视角，所以从一开始就知道小手冰凉是从哪个换人区重返比赛的，他走的并不是距离战区最近的那个换人区。当时大家还觉得不可思议，这一刻所有人明白过来了，这个换人区进入实在太容易让人猜到了，星心早就防着这一手，对于好容易建立起来的治疗优势，他们是相当的小心翼翼。萧时钦操作着生灵灭往这方向冲了一会儿，未见小手冰凉的身影，顿时也知道不对劲儿了，从速度上计算，此时他应该已经可以看见对方，现在未见人影，至少说明对方对于他这种拦截是有准备的，不管是绕路了还是走了其他换人区。又一次的判断失误， 这让萧世清真的有点心生疲惫了。他发现他真的完全捕捉不到星星的战术思路。他是了解叶修，但是他所熟悉的叶修是那个身居豪门强队的叶修。现如今这个率领着草根队的叶修表现出的是更为复杂的战术风格。他在有着中小战队惯有的刁钻狡猾时，却又时不时表现出豪门强队才有的压迫性。在换人区的选择这个细节上，从萧时清率领弱队作战的经验上来说，就近入场简直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弱队太需要治疗快些到阵来，帮他们维系着好容易争取到的优势。可是偏偏星星战队极为大胆，竟然真敢让牧师在路途上多花时间。这种坚强的自信可是萧时清率领雷霆时不曾有过的。说到底，自己还是信心不足吗？自己身处雷霆的时候，可曾想过率领那支队伍以冠军为目标？没有，从来没有过。外界都认为雷霆是一支弱旅，每年能进季后赛就是非常成功的表现。于是雷霆自己还有萧时清也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每一年的目标就是杀进季后赛，而进入了季后赛后日子就得过且过。他们明明对冠军也是很渴望的，可偏偏又不相信自己的队伍有实力问鼎冠军的实力。最终为了冠军，萧时清离开了雷霆。虽然外界对此并没有什么非议，甚至一致认为他早该做出如此选择，但是此时萧时清终于知道自己到底还是软弱，没有彻底相信队员，也没有完全相信自己。相比眼前的这个对手，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个人率领着从网吧拼凑起来的一支草根就敢参加挑战赛，并且和家世这样的豪门战队叫板，多少人将其视为笑话。可是现在这个笑话正在一步一步走向现实。而他呢，虽然在雷霆战队屡屡制造出以弱胜强的战绩，可是他却从未真的拥有过自信。现在看来，为什么一直就没有呢？雷霆可以在常规赛里有打败强队的胜绩，为什么就不能在季后赛里复制这种胜绩？只要复制个三次，他们雷霆不一样可以赢得总冠军吗？说到底，他终归还是只有赢得那些应该赢得的比赛的自信。而眼前的这个男人拥有的是创造奇迹的勇气和信心呢。萧时清的生灵灭飞奔回战场时，局面已经又发生了一些改变。韩嫣柔终于还是被击杀了，唐柔可不会让自己成为需要所有人全力去保护的累赘，即使只剩下最后一滴血，他也是在场上积极的拼搏，贡献着自己的输出。再度顽强地支撑了片刻，他终于倒下。那一瞬间，现场爆发出了掌声，即便是家世粉丝在这一刻也选择了沉默。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无法送给对手掌声，但至少还是可以用沉默来表示一下他们的尊重。擂台赛唐柔败得憋屈，但是这场团队赛他终于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虽然有些时候他的表现到底是勇猛还是鲁莽实在不好让人界定，但在这场团队赛中，他这种勇猛或是鲁莽的表现是星星能达到眼下这一局面的关键。在萧时清赶去拦截治疗却扑了个空的时间，家世三人虽然成功送走了韩嫣柔，但是自身也受了不少损伤，尤其王泽的火柴从一开始就受到包子和乔一帆的双人夹击，而后巨魔校护着韩嫣柔过来凑热闹。星星战队接下来的重心并不是保护韩嫣柔，而是继续加强对火柴的攻击。 一寸灰的鬼阵在这时候起到了极强的保护作用。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两个近战职业想到攻击到星星的角色就必须进入鬼阵范围，不进入却又只能干看着对方在那里围殴火柴。击破鬼阵的限制也是有一些手法的，但是总体来说，鬼剑士的存在让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特别难受。王泽的火柴在这种局面下得到的支援也就十分有限了，而他自己也没能突出重围。萧时清的生灵灭赶回来时，韩燕柔是已经不在了，但火柴的形势也岌岌可危。萧时清赶回一看，两个战斗法师身上那一堆的负面状态，心里也是颇为无奈。本来作为一个远程攻击手，鬼阵对于他的控制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偏偏他是远程中的机械师，他的好些个机械道具都是没法突破鬼阵的，所以要击穿鬼阵的限制体系，对于一个机械师来说也是相当勉强。否则的话，萧时清肯定会自己留下来换别人去拦截牧师的。双战斗法师的组合也不是时时刻刻都不能拆散那么绝对。而现在因为正轨的存在，他们居然都无法发挥出全部功力。原本一个可以不太受正轨影响的神枪手，却是早早的就被对方给抓走了。萧时清完全不会认为这是一次巧合，这场比赛让他全新的认识到了叶修战术方面的可怕，环环相扣，步步杀机。星星战队的每一位选手和角色都被运用到了极致，从开始的武臣和他的小枪，再到唐柔和韩嫣柔，而现在又轮到乔一帆和他的一寸灰了吗？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阵鬼啊。不，等等，萧时清正思考对策，突的脑子灵光一闪，阵鬼，接下来的攻击重点就应该是这个阵鬼了。可是这样一来，恐怕就会再一次陷入星星的牵制了吧。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星星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显山露水，而后加势一次一次的锁定目标，而后被这些目标带得极为被动。是的，就是这样，星星战术环节的关键原来是在这里。